叶修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不过包子入侵这下倒还真是没搞错。这个跟在他身后的玩家是七大公会中呼啸山庄的玩家，在发现包子入侵后，立刻上报了公会。公会知道君莫笑这伙人个个实力都很突出，一个人上前多半讨不倒好，所以只要求这人小心盯好包子入侵去向，随时汇报。 而他们这边则立刻就近集结人手。这人尾随包子入侵，起初还小心，后来发现包子入侵根本就没这意识，有两次回头自己躲避不及，分明都已被我发现了，心怀忐忑。结果这包子入侵却是没事人一样继续走他的路，于是这玩家渐渐也就不当回事了。 他现在只是疑惑这包子入侵的意图。这家伙转来转去也没见打怪，重复路过一个地方，这样的事儿居然发生了三次，不会是迷路了吧？这玩家正在触摸真相，包子入侵又是转身回头，他也没当回事，游自走着自己的。结果包子入侵却是突然大步奔了过来。 玩家一慌，左右一看，周文除了他没别人。怪，有怪，这家伙是走的烦了，想打怪吧？正想着，包子入侵却已经明白误会，没有理会小怪，而是朝他冲来，伸手一甩，一块板砖已经朝着脑门飞拍过来。玩家连忙跳开闪避，包子入侵却是彻底贴近身。 该玩家连忙发了个被发现的消息，立刻和包子入侵站了起来。公会的谨慎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普通玩家或是普通玩家中强一些的玩家，确实都不是包子入侵的对手。这玩家和包子入侵来往了几个回合，最终还是很遗憾的被击杀了。 哈哈，死掉了！这小子，我说一直跟着我做什么？ 包子入侵向君莫笑报喜。 嗨，你跟了多久了？有10多分钟了吧？包子，你已经彻底暴露了，可能很快就会有很多人把你包围啊。是吗？那看来有备有一战了。当心武器的耐久。武器？哎，我的拳爪怎么不见了呢？靠，碎掉了吧？耐久到零，武器就会碎掉啊！你看看系统日记。 这下可糟糕了！包子入侵当然也知道武器的重要性，翻出系统日记一看，果然一眼就看到刚刚击杀那玩家时拳爪耐久用尽毁坏的消息。叶修也不知说什么好了。 没有武器的战斗艰苦超乎我的想象啊！ 包子入侵还在大发议论：“ 你觉得你还有希望吗？” 没有了，除非老大你能来救我。等我过来，你都死灰成了。 既然如此，老大你还回来干嘛？我直接回城，咱们主城见。 包子入侵真是干脆又潇洒，空手上去招惹小怪，惹来一大团。这公会玩家也是很快包围到位，一看包子入侵正在怪堆里呢，对着他们大喊了一声：“同志们辛苦了！”直接被怪咬死。 靠！所有人骑马，这个包子是搞什么名堂呢？在这里原地转来转去，弄得他们都不好判断。好容易这围上来了，这家伙钻怪堆里自杀回城了，难道这就是他的目标吗？咬死包子入侵的众小怪散去，包子入侵的尸体早已经不见。哎，老大，我回空机城了。 包子入侵转眼已经在主城复活，活蹦乱跳的发来消息：“你狠， 但我没有武器了，也没有钱。”“ 你真狠，等着我一会儿过来吧。”“OK。” 包子入侵还说英文。叶修没有让君莫笑立刻就回空机城，还是朝一线峡谷方向去了。他们几个人全是在一线峡谷里下的线。 那么就都会遇到包子入侵一样的处境。虽然相信其他人都不至于像包子入侵一样被人跟了十几分钟都没反应， 但多少也会遇到些困难。过来的途中，叶修自己自然也是小心规避着任何玩家。途中8:30，好友栏上线提示，叶修点开一看，是苏沐橙的风书烟幕上线了。 咦，人怎么都不在？ 苏沐橙发来消息说着。唐柔、乔一帆都是没露面，唐柔是肯定9点来不了的，而乔一帆这个时间却也从来没出现过，联系也联系不上。 没办法了， 叶修回了一个无奈的表情。 那还能打吗？ 再看吧。哎，你先从一线峡谷出来，当心点啊。 风书烟幕上线的地方不像包子入侵那么偏僻，但苏沐橙也远没有包子入侵那么白目，上线后自然知道该防备什么。一线峡谷这种地形又是极其方便逃脱，虽然有被人盯上，但苏沐橙利用地形轻松就把所有人给甩掉了。可怜那些玩家一看风书烟幕，都是极其兴奋地向工会报告自己的发现妖工，而后跟随，跟着跟着人不见了，工没妖道，妖道一通臭骂，七大工会的老大们此时的心情当然都好不到哪儿去。叶修过来接近，临近一线峡谷入口，就见到有个玩家始终在谷口处徘徊，不进去也不离开，心中自然也是有了计较，也不和人废话了，冲上去3-2已经把人放倒。各大工会收到消息，一线峡谷入口发现君莫笑。20秒后，发现君莫笑的侦察兵同志已经光荣牺牲。峡谷里，苏沐橙的风书烟幕已经到了出口，爬坡上来就看到了君莫笑。 哟，这是接我来了， 苏沐橙说着。 可不是。 叶修的君莫笑站在那儿，身边却还躺着一尸体。自然就是刚刚被干掉的那个侦察兵，死了还要摸清目标去向，真是尽职尽责， 真是煞风景啊。 苏沐橙却对这尸体挺不满，风书烟幕手炮都举起来了。 走吧， 叶修叫着，两人离开。侦察兵消息送回了二人的去向，完成了他最后的使命。各工会组织调度，又是展开搜索追杀，参与者还是昨天的那些玩家，但却远没有昨天那么高的斗志。那些参与过战斗的还算好，比如孤隐这种，至少被挂过，此时能把复仇当作是动力。但是很多的玩家昨天只是没完没了的疯跑、等待，枯燥得一塌糊涂。得知今天还要继续后，大家都精心准备了电影、漫画、小说、零食，以便打发着无聊的时光。叶修带着苏沐橙，两人在地图上一个大迂回，直接就绕过了各大工会组织起来的搜索网，而后却是没去空机城，而是去了冰霜森林附近的布尔斯小镇。作为新手玩家离开新手村的第一落脚点，这镇虽小，却是什么都有，竞技场从这边进入也是完全一样。到达布尔斯小镇时，时间已经临近9点，乔一帆终究是没有露面。叶修先给包子入侵寄了点金币，让他去买个武器，随后一扫自己的好友栏。田七、月中眠、浅离生、慕云深倒是在，但是这几位先不说他们的实力问题，他们这要一参与，就是减弱了叶修他们和各大工会的纷争，会平添出很多麻烦。叶修倒是不想他们也掺和进来。9点，好友栏提示声又响，叶修点开一看，叶未央上线，上的那叫一个准时啊，张新杰必须的，而且角色已经是停在竞技场门口，一步就可以跨入。蒋游的爱凑热闹等四个角色此时更是都已经准备完毕，他们哪敢让张新杰等他们的大家，他们不敢，叶修却是敢。 开始。人不够， 4小时37分还凑不齐人。张新杰对这个效率非常鄙视。 没办法，改个时间吧，12点行不行？ 不行。严谨如张新杰，12点那是他深度睡眠的时间。 那你说， 你什么时候能凑齐人？ 12点。 明天吧，希望你不要再爽约。张新杰果断道，显然并不想太浪费时间。 哎，等会儿，我这儿有人了。 叶修忽然叫道。他这刚刚又有上线提示，没等他去看呢，消息都来了。 PK！ 吵死人的又来了。 苏沐橙撇嘴。叶修的军魔校却已经飞快进了竞技场，开房间设置完毕，房间号发给黄少天刘牧。 啊，等我换个号啊。 黄少天立刻道。 先这个来。干嘛？先帮我打一场。靠靠靠，我是找你 PK 来了，你以为我是召唤兽啊？很快的。买武器。 你找包子入侵，他正买武器呢，你让他帮你也买一把。 叶修消息道。黄少天的刘牧现在才是27级，只能用25级武器，比30级武器倒是要便宜不少。 啊，包子兄弟啊。 黄少天于是就联系包子入侵去了。正是高峰期，市场上摊位很多，这两人又都不是会去讨价还价的主，迅速两把武器入手，奔赴竞技场。竞技场这边，对面五人在接到房间号后直接组入进入，五人一下就齐了。讲由五人组，四个上战斗职业没变，只是牧师被张新杰操纵的叶未央给取代。叶修他们这边呢，他的军墨校和苏沐橙的风书烟幕已经来了，下面三个空位上人却是走马换灯般的闪来闪去。 你们的人呢？ 一边的消息栏里，叶未央正发着消息，对面第三位忽然不再闪换，角色定住，包子入侵。紧跟着第四位定住，刘牧。 刘牧， 蒋佑一怔。 这是谁？ 张新杰问道。 这人我们昨天没有接触到，但是空机林那边有不少人死在他手上，他只有27级。 蒋尤忙介绍了一下。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刘牧这一进房间，消息栏立刻显得有些吃紧， 而且话很多。 蒋尤连忙又补充了这个消息。 剑客话多已经是一种流行了， 张新杰说。众人笑，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那这人又是谁啊？ 笑声中紧随刘牧第五个角色也立刻定格下来，一瞅上去拳法家立刻就疑惑了。君莫笑他们这边第五人是个31级的刺客，名字叫零零杀，在他们的情报中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一个人。 零零杀？ 蒋尤也很纳闷，连忙给叶渡寒谈消息。叶渡寒谈却也完全不知道这是哪号人物。 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 这边的刘牧却又在刷屏。 你如果不想暴露身份，就少说几句啊。 叶修给刘牧发去消息。 怎么？ 对面的那个叶未央是张新杰。 啊，真的假的？ 此时所有人都已经准备完毕，团队赛正式开始，转眼进入战斗画面。地图颜柔墓地是随机选定的，对双方来说都算公平。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进了图来，黄少天悠自在追问着。 假的，你继续吵吧。 以黄少天的习惯，这进了比赛已经就是在公共消息频道开始啰嗦了，这一次却是强自忍住。而那个五号角色零零杀此时已经迫不及待地冲向战场了。 哇，这兄弟好性急啊，这是哪位啊？ 不认识。 不认识？ 人数不够，随便进来的一个。 众人狂云。叶修这房间没设密码，当然是任意玩家都可进入。之前三个位置上走马换灯般的闪人， 那自然是因为一有人进来，叶修就连忙踢掉，好保证包子入侵和黄少天要进时有位置。等到两人都进来了，他也就不再理会了。于是第五位进来未被踢的人，就是这刺客凌凌杀了。至于霸气雄图那边为什么人没齐，那是因为这是一场带赌约的比赛，进入时会有系统弹出对话框询问是否接受。叶修他们这边输的是承诺，在系统看来，那赢了是赚材料，输了却是啥事没有。至于霸气雄图那边，可就是赢了啥也没有，输了却是大堆的材料。这样的条件又哪有人会接受啊？就算不小心点错接受，那身上没有那么多的稀有材料，也不可能能进入。 那个刘牧虽然等级很低，但从空之林那边回馈的情报来看，实力不弱的。至于这个刺客，没有任何情报，但能参与到这场赌约里，我想君木校对他也是有相当的信心，实力恐怕也是相当强劲。 霸气雄图这边本也就在讨论刘牧和凌凌沙，进了比赛后自然是继续着他们的话题，蒋游正在说着他的分析。 看，那刺客已经冲过来了， 拳法家叫道。张新杰的叶未央也转过视角一看，果然刺客凌凌沙脱离队伍，单枪匹马就急冲过来。这是什么战术？张新杰正琢磨，凌凌沙却又突然停下，折身跑了回去。 又回去了？ 霸气雄图的几位都纳闷了。霸气雄图的五位眼瞅着刺客凌凌沙冲得贸然，却又退得突兀，正诧异，更诡异的事情也发生了。正急速往回奔跑的刺客骤然就消失在了平地，踪迹不见。 怎么了？ 拳法师大惊，甚至以为是自己的显示器出了问题，扭头就看身边的张新杰的屏幕，结果一样，屏幕中哪里还有凌凌沙的踪迹。 出来了！江游呼的一声大叫， 凌凌沙的身影又是骤然从地面上升起，但是紧接着落下，又是完全消失不见。距离太远，看不得太清，但是依稀的好像从凌凌沙身上看到了一点火光。 不是吧？ 除了张新杰不动声色，其他几个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伴随着他们的叫声，凌凌沙又一次从地下升起，但这一次总算是没有再落下消失，终于是平常一般的出现在了众人视线之中，而他的身上也立刻一闪一闪的有白光沐浴，显然是正接受着牧师的技能恢复术。 这人难道是不小心掉到岩溶里了？ 拳法师惊道。 而且第一次还没跳出来。 剑客也是难以置信的口气。岩溶墓地这幅地图场景和埋骨之地相似，石棺、墓碑、枯树是场景中的主要搭配，不同之处是整幅图被沟渠切分成了大大小小的数十块陆地，而这沟渠中流动的可不是水，而是滚烫的岩溶，玩家跌入的话会立刻受到灼烧伤害，哪怕是立刻跳上地界也会有五秒的持续。这岩溶沟渠有深有浅，有宽有窄，玩家在任何时候都要小心不要跌入。而刚才平地消失的凌凌沙显然就是一个不堪直接冲下岩溶，蒋游他们实在是没有从这种低级的失误去考虑，这才一个个疑神疑鬼。待得看到这家伙上上下下的表现以及身上的火光，又哪里还有想不到的道理。